件事情我能做到八十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在工作单位当中有没有对领导不满呢？啊，对领导的不满，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是自己心里暗暗的诉苦啊，还是抱怨呢？还是说回家里跟家人啊倾诉一下，或者是说跟其他的同事在私底下啊吐吐槽？还是说在公开的场合，会议上、微博上、朋友圈里面把对领导的不满宣泄出来呢？我想说不同的表达行为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网络吐槽领导犯了哪条规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丁香。丁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你们会吐槽领导吗？ 原则来说我们的幸福感还是比较强的。 你看丁律师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说。但是呢有人就会，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前不久啊，四月份的时候，有个公司叫魅族科技。魅族科技呢，他们做手机啊，也做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子产品啊，通过全员邮件发布，把前一段时间在微博上公开说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营销官杨浙的一名文创部总监张家开除啊，张家啊因为说了一些对杨浙不满的一些言论啊，所以开除了。当天晚上呢，张家在微博发文公开回应，表示不接受公司邮件的评价，并且他还说这个杨浙啊存在所谓滥用权力、使用其指定供应商的行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跟大家哈捋一捋。在四月份的某个凌晨，张家通过他的个人微博公开质疑他们公司的领导杨浙，认为这位杨领导啊入职魅族一年的表现看不能带魅族走出困境。尽管他此后删除了上述内容，并且向魅族公司道歉，但魅族公司在全员通报的邮件中说，他在公司年度旗舰机发布之际，通过微博等社会媒体发泄个人不满情绪，对同事使用侮辱性语言，散布针对公司的谣言，对公司声誉造成严重影响，决定给予他开除处分，解除与他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很快张嘉也就回击了，说自己没有用辱骂性的语言啊，没有散布谣言啊，啊，他也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首先我们来说前面这些事儿啊，就是他仅仅是说了这个公司领导好像表现不好，不能带公司走出困境， 对， 啊，就被开除了啊。您怎么来看这个是不是符合劳动法解除员工这个劳动关系的一些理由？ 劳动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话，它这适用的应当是劳动合同法39条。 嗯， 劳动合同法39条呢，就叫这个过失性辞退。就是劳动者存在严重违纪的情况之下， 嗯， 是可以辞退的。 嗯， 但这个严重违纪，什么叫严重违纪呢？它原则上必须得有公司明确合法的规章制度。 嗯， 明确的，比如说公司有一个规章制度，这个制度里边可能有一条，员工如果出现比如说辱骂公司领导，然后有不实的言论，并且在一定的公众场合散播，这种情况如果明确的记入了规章制度里去，那么如果这个行为也是属实的，比如说这个叫张家，他的这个言论如果最终公司能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并不存在这个相关的情况，有虚构的事实，那么也确实客观上给公司领导层造成了一定的困扰，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可以构成严重违纪。但是规章制度本身又有一定的要求，就是第一，你得有民主制定程序，就原则上就是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全体通过商议通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要向全体员工公示，就是大家都得看到这个了，大家都知晓这个规定。第三个，这个规定还得相对合法。 嗯， 所以现在就是公司对于张家这个开除所依据的，针对这个针对公司谣言造成严重影响，这个本身第一事实存不存在，第二规章制度依据存不存在。 嗯， 如果有任何一条不存在，这个解约应当就是违法的。 嗯， 对。 哦，他的这个微博仅仅是认为这个领导能力不行。 对， 这个能不能构成谣言呢？我们对于谣言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我想说谣言你说的就应该是不是事实的。 对，或者夸大 啊， 虚构。 虚构， 对， 对不对？总之这不是事实。 是 啊，谣言和真相是反义词嘛。 没错。 那么你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构不构成谣言呢？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人长得不帅。我觉得你这个人吧能力不行 啊。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啊，可能今年的业绩达不到。 嗯， 这种对人的评价，或者说他也没有使用一些侮辱性的、重伤性的词语，哈， 对， 构不构成谣言和这个辱骂性的语言呢？ 嗯，所以这个具体还得看他的微博内容是什么。 微博内容就刚才那一句， 就这一句是吧？公开质疑，认为入职后的表现不能走出困境。我认为这个本身是不能构成谣言的。如果只是这一句话的话， 嗯， 他肯定构不成谣言，只是代表一个员工对于公司某一个领导层的一个主观的评价。 嗯， 他是带有一定的个人的一个色彩在里面，但是也还并不是，并不能构成一个谣言本身的一个性质。 嗯， 但如果您再往下看，他下面这个。在文中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在文中具体是指什么， 就是这个关系闹僵了，他已经被解除劳动合同了。 对对对。 后来他又开始反击了。 对。 他又发了一篇文章。 嗯。 啊，这位前员工张家，他说一个高管若只是能力和态度方面有问题，对组织的伤害还算有限。 嗯。 但在权力和费用方面出了问题，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嗯。 滥用权力，使用其指定的供应商，只会导致钱被浪费，效果有限，肥了他们口袋而损害了公司。他同时还列了两个啊，内部的立项申请表，显示他们的一些新品发布会的传播项目当中啊，预算高达1200多万元，1200多万元。但是这些信息是在他被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发布的。 对对 对。对，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存在劳动关系了。 没错。 没有存在劳动关系。他们反正有点鱼死网破的感觉了。 对，就后面17号发的这个文可能它就是一个劳动关系之外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对。 那么基于这个15号发的这个文，公司对于这个文进行解除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些欠妥。 嗯。 对。 如果他一开始就发了刚才我所说的什么肥了自己的口袋损害公司这些内容，包括把公司内部的这个文件贴上网络。 对。这个不合适了， 他就是吧？ 对，不合适了。一个是可能会，第一，你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个事实存在？ 嗯， 如果不存在，可能会构成一个谣言的行为。其次，如果把公司内部的文件可能会涉嫌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机密信息、商业秘密，你如果说对外去公布的话，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妥。 嗯，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公开曝光公司内部文件这个事儿啊。 嗯。 且不说他在不在职哈，我们曾经也看到过这样的案例，某著名的房地产公司。 嗯。 某员工把自己内部的几个公开的文件啊，在内部公开的文件、放到网上了， 嗯嗯， 放到网上了，然后引发了轩然大波、最后这个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了， 嗯 啊，您怎么来看？就是这个文件是公司全员 都可以看到的，但是是内部的， 对， 或者是某一个范围内的员工可以看到的， 对， 啊，他给拍了个照片发到网上了， 嗯， 最后被解除劳动合同， 嗯， 你认为构不构成合理的这个要件？ 这个应该还是能构成一定的合理性， 嗯， 因为公司内部的文件往往可能会涉及到公司内部的，比如说内部的一些这个商业规划， 嗯， 商业秘密、客户信息， 嗯， 包括一些经营决策和战略， 嗯， 如果说你不经过公司的允许把这个放到公开的一个场合，有可能给公司的客户群体或者说是他的竞争对手会找到公司的一些不利的，会造成一些不利的情形存在， 嗯， 所以说就于这种情况的话，往往公司如果规章制度制定完善的话，他可能会把这些信息，比如说有一些员工甚至要签保密协议， 嗯， 对吧，然后呢相关的一些违反的这个规定，比如说一些严重违纪的一些行为可能会罗列，嗯， 哦， 对，这个行为我认为还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严重啊， 嗯嗯，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看到公司开会， 嗯， 领导的某个讲话，或者是当时会场里的某个 PPT， 嗯嗯， 员工用手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是吧，然后就引发了这个传播了， 是 啊，带来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给公司， 对， 最后公司发现谁传的，一查， 嗯， 张三传的， 嗯， 那解除张三的劳动合同， 嗯， 像这种公司内部的活动， 嗯， 他当时也是无心， 嗯， 对不对， 哎， 结果给公司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最后被解除劳动合同， 嗯， 你认为冤不冤？ 冤是挺冤的，但是得看他发布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还是看内容， 对，还是得看内容，如果说公司就是一个内部的年会， 嗯， 或者说公司比如就是内部年会，或者公司要做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发布会， 嗯， 项目发布会，然后呢员工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是给公司一个宣传， 嗯， 也许是一个正面的，或者说他即使不是一个正面的宣传，他是客观反映了我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并不涉及到公司内部的商业机密， 嗯， 或者说不能够为外部所知，一旦为外部所知对公司就不利的， 嗯， 就类似于跟着无关的一些信息，我认为发布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哦， 对，但如果这个信息已经涉及到公司相对核心的一些层面， 嗯， 不易被外界所知的， 嗯， 他如果随便就发出去了，这个肯定行为是不妥， 所以还得看你发的是什么， 是， 嗯，吧， 而且建议呢就是这种情况也建议公司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如果本身我们公司就是一个比如知识产权比较多的， 嗯， 商业机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就类似于这种的公司的话，建议在自己规章制度里面也要做明确的约定，员工的行为守则， 嗯， 规范性的规定，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公司是可以解约的，这个也需要有明确的制度再完善一下会更好。 就是有一些公司他们要求员工哈， 嗯，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不得发布和自己工作 嗯 有任何关系的图片文字， 嗯 啊，也有些公司呢就是要求员工哈， 嗯， 转发领导转发的文章， 对对对， 因为可能跟营销啊跟某些业务有关啊， 对， 不同的公司它对于员工的这种个人的微博微信或社交的这些软件有要求，您认为这个合理吗？ 我认为如果说是像您刚才说的第一种， 嗯， 所有跟工作有关的全部不许发布， 嗯， 就像您刚才说的微博呀微信啊，嗯，都不许发布，这个是有点侵犯了员工个人的一些合法性的权利， 嗯， 就还是应当有限制，跟工作有关的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核心机密的涉及到泄密就不利的， 嗯， 这些信息你是可以不用发布的，但如果说我工作本身的话，我只是代表一下我在工作里边我的个人感受， 嗯， 我在这段时间我的工作的困扰，我的工作的一些心得，这些跟公司没有太大关系的，这是属于员工自己的个人权利， 嗯， 我认为还是不应当适当的释放一下，不能一律禁言是不合适的， 嗯， 对， 好， 嗯，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可能这个员工跟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僵了， 对， 他认为公司的某些方面可能违法了， 嗯， 而且违法程度还挺深的， 嗯， 于是就把某些东西曝光出来， 嗯， 希望啊舆论来审判， 嗯， 希望公众来给他一个清白， 嗯， 啊，或者说他站在了， 嗯， 自认为啊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嗯嗯， 啊，把公司的违法的一些情况， 嗯， 曝光出来， 嗯， 啊，那么这种情况受不受法律的保护？比如说这个，我是某化学制品公司的员工， 嗯， 我发现公司在偷偷的排污， 嗯， 对吧？ 嗯， 公司还有相关的文件， 嗯， 说这个什么时候排啊，不会被抓到，我把这些我都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我在网上发布， 嗯， 啊，公司说你违反这个相关的这个劳动这个合同和规章制度了，解除劳动关系， 嗯，那这个公司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 嗯， 因为公司制度本身制定制度本身也得是合法， 嗯， 就是你解除这个员工本身依据的行为得是依据的这个规定 规章制度本身不能违法。如果你本身做的就是一个违法行为，最终员工出一种正义感， 嗯， 合法公民的一个正义感，我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 是， 或者向相关的部门检举，我认为这是员工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应当使用适用的权利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么公司如果以这个泄密，然后呢，把员工解除，这肯定是违法解除。 嗯，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的这个职场朋友， 嗯， 就是因为。就像您刚才说这个排污的这个肯定是违法不违法，这个还是可以判断的，但有很多的行为可能公司行为到底涉嫌违法还是不违法，很多员工不见得能够判断。如果说在不能判断的时候仅仅因为对公司领导或者公司有意见，我就一律把它通过媒体披露出来，对于员工来说风险也很大。 嗯， 它可能会涉及到一旦你披露这个行为不属实，只是因为发现你个人的一些愤怒，最终在一个公众场合给公司带来了一些不可估量的一些损失的话， 嗯， 这个行为有可能会构成诽谤， 嗯， 他也可能会承担责任。所以我建议就这种行为如果实在不能判断，或者说为了尽量的减少自己的一个错误发生的话，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去举报， 嗯， 对吧，由相关专业部门来进行核查到底属不属于违法行为。 反正做这种行为的人， 啊，嗯， 员工啊肯定是心里啊是要承受巨大压力的， 没错。 有的可能考虑到了后果，也可能有的没有考虑那么全面啊。 对对对。 啊，总之呢，就是要这么做的话呢，肯定对你日后的生活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有 啊，嗯，一定要考虑好啊。 是。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公众利益考虑啊， 嗯，对， 那又另当别论。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点30到13点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 刚才我们是由这个魅族科技的这个两个员工之间的争议啊， 嗯， 或者是一个员工和一家公司之间的争议啊，谈起就是应该怎么来吐槽领导和吐槽公司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选择了通过公开场合来吐槽啊。 嗯， 其实我想每一个单位在管理方面呢，多少不是那么的完美的， 嗯， 肯定会有一些问题。那么从员工的角度来说，立场不同，可能和老板考虑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难免也会有一些啊不满不理解的情绪出现，那应该怎么来表达啊， 嗯， 自己在工作方面所积累出来的一些负面情绪呢， 嗯， 丁律师在这方面，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 就员工如果对于公司的一些行为不满是吧， 嗯，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公司内部最好是能够有一些员工的一些这个申诉渠道，由相应的这个部门上级部门对员工的申诉行为是否合理，包括充分的听取员工的意见， 嗯， 也包括很多的公司设立有工会啊、职工代表大会啊， 嗯， 它都可以适当的作为一个平台和媒介，然后带公司去搜集下级的一些员工的一些心声， 嗯， 然后通过这个员工的一些申诉，然后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嗯， 这其实更多层面是公司应当打通上下级交通的沟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瓶颈。 嗯， 你应当把这个整个的打通下去，这样才不会让这个事情在外部发酵。 嗯， 对吧？ 你看这个员工也是可能没有太多的途径表达， 没有途径，对 啊，所以呢，那他就自己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 是的， 如果公司内部就像您说的啊， 嗯， 有这么一个大家畅所欲言的这种通道的话， 对， 那么而且说了之后也不用太承担责任的话， 是 大家就敢说心里话了，嗯，是吧？ 对对对， 嗯，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在不同的员工看来， 嗯， 心里也会有不同的这个猜测和怀疑，嗯，你是引蛇出洞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 嗯，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其实挺考验管理层 是 啊， 嗯， 这个民主决策的这么一个水平和能不能够 胸 胸襟的问题， 嗯， 是吧？ 嗯， 我这里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北京的一位女士，因为家庭琐事心里烦躁，在朋友圈里啊发微信表示自己心情不好，这还跟 工作没关系。但老板看了以后呢，以为他因工作原因在抱怨。 嗯， 老板还回了一句，在他的微信下边， 嗯， 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后来两天之后，李女士就离职了。后来她还告到了仲裁委啊，仲裁机关要求李女士的原单位对她进行赔偿，单位还不服，于是呢，单位把李女士告上了法庭。 嗯， 但这个案例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最后宣判的结果， 结果 或者是调解的结果哈。 嗯， 总之你能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员工和老板的这个立场还 嗯， 真的有点不尽相同。 是的， 啊，容易发生一些冲突和误会。 对，会有误会，还是沟通不畅的问题。 嗯，哎， 嗯， 所以尽管啊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是不能解决的话，个人建议对公司的吐槽还是少在公共场合。 是的，尽量的还是内部沟通比较好。 嗯，内部沟通比较好啊。嗯，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老板对于员工吐槽的态度啊。有人说了，说大家现在压力很大啊，心里不舒服，发泄出来会好很多。我自己也喜欢在朋友圈里吐槽，所以我的员工有啥不爽就吐槽，我很能理解。但也有老板说了，员工要注意吐槽有度，不要影响企业形象和利益啊。还有人说了，吐槽最好限于本人的私生活，如果涉及到公司，多少会让客户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不同的老板啊谈到的一些看法。关于吐槽呢，就是吐槽有度，莫谈公事。特别是可能会对企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内容，还是尽量的不要说哈。 对，是。 不过还有一些例子就特别有意思，有一些企业还特别喜欢吐槽的员工啊。这是去年的新闻，说在广东的番禺啊，有一家 IT 企业举办了一场奇葩的叫吐槽年会，让员工当面直接吐槽老板，最犀利的还有奖金啊。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有一个视频啊在网上传播，员工呢对着老板说，老板你天天半夜12点在群里发指令，三分钟之内要回复，我都神经衰弱了。还有人说，我才20多岁，天天加班很容易老的。也有人说，你能不能别老训我，真是听得我都快得抑郁症了。这个吐槽优胜者除了拿到奖金之外啊，还有什么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等奖品，也不知道老板为什么做。 我觉得老板在这里边可能，因为您看他注意他看他是个 IT 公司啊， 嗯， 老板肯定很年轻， 嗯， 因为我们现在看很多 IT 公司老板甚至是90后， 嗯， 他们本身就带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是。 第二个本身可能也是要吸纳人才， 嗯， 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员工，就是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开放的企业，你在这里可以很愉悦的工作， 嗯， 他可能也是一种广告的形式， 嗯， 和招揽人才的方式， 嗯， 对， 哦， 嗯， 啊，丁律师一眼看破了老板背后营销的目的是吧？啊，借机就是招揽人才，嗯， 对对对， 我们这公司很民主 啊， 是吧？气氛虽然说压力大啊， 嗯， 工作强度高，但是大家还都是比较平等的。 对， 嗯，所以说可能不同的公司啊，对于吐槽呢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大部分公司还是希望的是你在内部解决这个问题。 对， 就像刚才这个情况也是， 嗯嗯， 啊，是内部解决 是。 如果一旦发酵的话呢， 嗯， 就有可能变成刚才我们所谈到魅族科技这个事儿了。 对， 就是而不仅仅是吐槽的问题了， 嗯， 是上升到你公司的领导层有没有违法， 对 啊，有没有这个啊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是的，是的， 嗯，那么我想一家公司如果闹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 嗯， 最后可能就会是两败俱伤啊。 对， 关于这个案例的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也会进一步关注啊，双方都表示要诉诸法律， 嗯， 啊，那么最后我们就以事实为基准啊， 对， 以法律为准绳。那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要和丁律师来探讨这么几个话题。一个就是公司领导经常找哪些理由解除他们个人不喜欢的员工的劳动合同，嗯，以及哪些领导容易被吐槽。 好。 此外，丁律师还谈到了规章制度的问题，就是说员工， 嗯， 有时候呢违反了一些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 嗯， 啊，据此你要解除劳动合同。 对， 那么这个规章制度是怎么定立的， 嗯， 啊，有没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嗯， 啊，这是我们下半段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雾，北部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3-4级。今天晚上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吐槽领导犯了哪条规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丁香。丁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聊了一个魅族科技的事儿啊，下半段呢我们来说说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其他案例。就是有人吐槽啊，当然匿名的，说公司领导不喜欢我，然后呢给我解除劳动合同了，或者是让我被迫的从公司离职啊。哎，基于这个问题呢，我想问问丁律师啊，就是您所接触到的案例当中，有哪些是老板故意找茬把员工给开了？找什么样的理由把员工给开了？ 经常是这样啊，就是公司领导现在裁员的话，比较多的理由就是严重违纪。就是公司，比如说，就像我们之前也见到说，员工公开场合顶撞领导，严重违纪 啊， 客户投诉几次以上。严重违纪。再比如说因为工作失职给公司造成比如3000元5000元以上的经济损失，严重违纪。然后也有包括员工比如说旷工3日或者5日，严重违纪解除。就类似于像这样的这个解除行为比较多。更多的还是基于这个严重违纪本身。因为正常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单位是不能随便解除的。如果解除的话，一般严重违纪会是经常使用的。严重违纪会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方式。对。 就是也就是这四个字。 对，这四个字儿。 具体什么内容？有很多。 有很多。但是严重违纪背后一定得有一个合法生效的规章制度。如果没有，那么这个严重违纪，比如说公司就说，我就这个领导我就认为你工作不合适，我就把你给辞退了，那这个解除往往一定是违法的。 就是关于这个严重违纪这个事儿啊，这个定义啊，是公司说了算，还是有相关的法律条文来规范它？ 严重违纪是公司的内职权，就是公司内部劳动法是一个大的一个法律，那么公司内部必须要有自己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这个必须是公司内部制定的，而这个制定也不是领导拍拍脑门就确定的，他如果要合法生效，必须是公司的领导，小规模的公司是全体员工，相对中型的可以是职工代表大会，稍微更大一点的可以有工会，就原则上就是公司领导层和职工代表共同来商议这个规章制度的一个形成，最终的话形成一个合法生效的一个规章制度文件。在这个制度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劳动合同的解除的严重违纪的条件是什么，可能罗列在这里。对， 这个呢就是说有一个程序， 有一个程序， 程序 民主程序 要走完，然后呢就是这个定义是怎么制定的，是基于前面那个程序 对 啊来定义的。 对 啊，而这个定义呢，公司是有一定的这个自由的，这个叫裁量权， 有一定自由的设置权， 设置 完之后需要跟员工去讨论。因为有一些设置它不合法，旷工一天 旷工两天， 嗯，迟到一次， 对，或者迟到一次，或者迟到半个小时，我就把你解除掉，这个就是不合理。不合理本身可能职工都会给你 pass 掉，就不会通过。 那如果迟到一次造成公司2000万损失呢？ 那这个肯定就另当别论了。对， 好，所以就是说也有一些有违人之常情或者是常理的行为， 对， 这个还是要一事一议， 对， 不能公司说严重违纪就严重违纪， 没错， 是吧？ 嗯， 啊，你比方说 合理 扔个什么纸屑垃圾， 对， 啊，扔在这个公共场合， 对， 这算严重违纪，说不过去，是吧？ 是。 那如果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严重违纪的这个行为是老板自己给定的，没有在这个刚才所说的公司的规章制度里出现，啊，我觉得你能力不行啊，明天别来了，这行吗？ 这肯定是违法的。实践中，很多这种的决策最终都被确定为违法，都会有赔偿，对。 好，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上半段所聊的那个案例啊，对吧？ 是， 你如果要诽谤公司，或者说用侮辱性的语言骂公司领导的话，我想很大程度上会被列为严重违纪，是吧？ 是， 所以说老板还不能够以自己的这种当时的情绪来做比较冲动的 对 解除劳动者合同或开除人家的行为，要不然的话，可能人家还会告你，你的赔偿额度就更高。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严重违纪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条件也好啊，你需要放在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里面。好的，那么规章制度是怎么制定的呢？刚才丁律师也谈到了啊，要有一定的职工代表参加，是吧？或者是工会， 对 啊，来组织这样的一个程序。那有人是新入职的，是吧？他没有参加，没有参加，那么他也没有签字，在这个规章制度上，他只签了劳动合同，那么他有一天违反了这个规章制度，能不能构成处罚他的条件？ 他这个规章制度呢，一般是公司，比如说公司这个制度可能一开始建立公司的时候，初始的几个职工在，我们把这个制度制定出来，这个其实就已经合法生效了。那么如果比如说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公司壮大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要修改这个规章制度，这个时候也需要履行一个民主程序，民主改变的一个议定程序，但是除了这样的情况之外，新入职的员工，你入职的时候我只需要向你公示就可以了，你入职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劳动合同， 对， 签字，同时会给你一本员工手册， 员工手册， 对，比如员工手册，然后签个字，本人已阅读并遵守，这个其实也是生效的 啊。 对， 员工手册就有可能是包含着规章制度， 对，它往往就是与规章制度的一个落实的形式，可能就是这样。 好，有人说我没见过规章制度，其实就是你发的那个员工手册就包含了这个内容， 对 吧？ 而且公司可能会让你签字，对。 那有人说我没签字呢？ 那如果公司要拿不出来规章制度签收的这个证明的话，可能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涉及到举证问题了。 这个在案例当中是有过的， 有的 啊， 有的， 就是这个员工说我没见过。 我就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吧。就是有一个公司呢，它是确确实实制定了这个员工手册，但是它是贴在那个布告栏上，没有让员工签字， 每天都能看见。 对，确实是有这个。然后呢，员工就违纪了，公司就依照这个规章制度把它解约了。解约之后呢，这个公司就，员工说我不知道啊，这个规章制度我没见过。公司就拍了张照片，这个照片就拿到法庭上。一看这个照片，员工说我怎么知道是你把我解除之前贴的还是之后贴的 啊， 这个东西我不能认可。最终呢，单位也确实举证不能，导致败诉。这个就是比较惨痛的一个经历。所以很多公司现在他在入职的时候他一定会让你签个字，那个字会留在公司，该制度已领取并且已经认可遵守，这个一旦有的话可能员工就必须得遵守。 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还说过另外一个案例啊，当然不是这个规章制度和员工手册的问题，出在了签字上。就是有一个员工他要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但是他说他身体不好，他邮寄送达吧，邮寄送达啊，写了一个申请解除劳动关系啊，离职的申请，最后公司也同意了。过一段时间呢，他又把公司给告了，说你违法解除我劳动合同。公司说你不是寄来了吗？说那不是我签的字。后来经过笔迹鉴定，确实不是他签的字。 公司怎么也想不到啊，这个员工会有这么一出。 对， 嗯，所以呢，当然我们这个是要提醒公司啊，也要提醒这个员工，就是签字这个事儿，一定要认真。啊，当面核实。 嗯， 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做君子不要做小人。 嗯 啊， 是 不要这个使坏，是吧？ 对对对。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双方需要共同认可，这个劳动关系可能才能够同时建立的一个条件。 对，同时建立或者说同时解除。 嗯 嗯。所以我想问听众朋友，就是你去一家单位的时候，你除了了解这个单位的一些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工作报酬、福利待遇之外，你有没有去了解这个单位的规章制度？因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可能自己比较有想法，成长的环境相对也比较宽松，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单位的一些文化呀、氛围呀，以及刚才所说的规章制度。去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强烈的不适应，最后啊，自己离职或者是被单位啊解除劳动合同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有可能。 嗯，曾经我们还说过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有一个朋友呢，他在这个文创单位工作，有一天啊，在这个单位休息的时候啊，就是工作期间休息，就像我们的课间休息的时候啊，他呢到楼下去休息了，但是他叫了一个美甲 啊， 那会儿 O2O 很流行啊，就上门美甲，这个被领导看见了，说你怎么能上门美甲呢？给开了。给开了。他就不同意啊，他说你怎么开了我呀，是不是？我这个休息的时间你能限制我休息干嘛吗？再说了，我身边还有很多人在抽烟呢。能抽烟不能美甲吗？我问问啊，丁律师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他这个一个是在休息时间啊，本身并没有影响工作本身。 对， 你说这个抽烟也好，这个美甲也好，其实都是个人的一个娱乐选择。 对， 对吧？所以说公司就是直接这个理由解除，我认为是肯定是欠妥的。而且肯定也没有相关的制度依据是没有的。 最后他就把公司告了嘛， 是啊， 公司最后就赔他钱啊。 对，这是肯定要赔的。 对，他后来就说，其实就是公司某个人，那个领导看我不爽很久了。 对，找理由。 找个理由。 嗯，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你去一家公司，你首先要了解这公司的氛围啊，适不适合你发展。此外呢，就是相关的领导层在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以法律为依据啊，不要随心所欲。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哪些领导容易被吐槽呢？我们结合刚才所说的这些案例吧。我们说一说啊，我说几个啊，丁律师你也说几个。我认为哪些领导容易被吐槽，可能是来了很长时间，公司的这个业绩没有太多起色的。或者是重金把你聘来啊，公司没有太多的改观的。另外呢，就是这脾气不太好的。啊，不太容易和员工沟通，情商比较低的。 对。 还有呢，就是这个不太懂法律，不太尊重法律和尊重员工人格的。另外就是可能老剥削员工，这个给的太少，要的太多的。 对， 丁律师，您认为哪些老板容易被吐槽？ 我认为老板吧，就是现在被吐槽比较多的，可能就不懂法的。有很多老板其实是不懂法的。因为我们在案例中就见到老板有对公司的高管层就直接说，我让你下去扫地你就下去扫地，我让你开门你就开门，我说了算。 对，高管。 对，高管层就可能明天就把你直接贬下去做一个保安队长。这种现实中真有。 真有。 对，就是这种类型就不懂法。就是唯我独尊。这种老板其实还是挺多的。他可能经营能力很强，但是对于法律他不是很了解。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任人唯亲的。做帮派斗争。做利益平衡。这种的往往就是最终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人事斗争去了。内耗。这种老板其实我认为也是很容易被吐槽的。对。另外就是对于员工不够尊重，不听取员工意见，很自大的。 对对。 这些可能都会有。另外就是不人性化的老板。 是。 你看很多员工为什么在怀孕之后公司就会找各种理由，我就让你把你辞了。因为一旦是一个孕期职工，他会涉及到产期。产假可能很多都是公司 必须要承担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期间他并没有提供劳动。 嗯， 对于这些员工的话呢，可能就有公司领导就千方百计的为了降低成本，我就把你解除掉，他缺乏人性化的管理和长远为员工去考虑的一个想法。 嗯， 这种往往也容易被吐槽。 嗯， 对， 是。 嗯， 做一个好领导其实也挺难的，一方面呢可能要考虑到公司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啊， 对，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管理方面的事情需要学习。 嗯， 我想说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全能型的啊，或者是天才型的领导，可能是在某些方面有所擅长， 对， 但某些方面呢还得需要向更加专业的人士啊学习。所以我觉得能容纳别人吐槽其实这是一种能力的表现， 对， 是吧？ 是， 这是一种成为领导能力的这样的一种必备的要求。 对， 人无完人，岂能无过呢？ 是， 谢谢，谢谢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丁香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务团，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30到13: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还有哪些老板容易被员工吐槽呢？西城区法院最近发布了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试用期内违法解雇、随意延长试用期的老板挺遭人嫌的。某些用人单位随意延长试用期，劳动者干了大半年却无法转正，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不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办理社保，甚至在试用期将满时找一个借口把员工辞退，这些试用期的陷阱都是需要求职者注意的。最近北京西城法院对涉及到的试用期劳动争议案例进行了一个通报，我们来看几个案件。强先生于2015年12月21号入职某公司担任产品经理的职务，双方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2015年12月28号公司举行新入职人员述职会，每个新入职人员进行述职，并且以 PPT 的形式制作一次产品规划。第二天，强先生便告知他的述职报告以及在产品规划上的表现缺乏公司对于产品经理要求的基本素质，能力明显和公司发展不匹配，与岗位不匹配，他没有能够通过试用期考核。一天后，公司通知强先生离职。强先生认为公司的解除行为毫无道理，于是把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我们都知道，劳动合同法赋予了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更大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也就是说，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需要对所谓的不符合录用条件承担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说，你得说清楚对方到底哪里不符合，否则就需要承担法律后果。西城法院民期庭庭长王辉说，判断员工是否胜任需要有相互认可的衡量标准，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常识和考核机制，要明确，要客观，还要公正。在这个案例当中，公司仅凭一次述职和产品规划不符合要求就通知劳动者试用期解除合同，这有违理性的要求，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就是用人单位不能随意延长试用期。在2012年11月13号的时候，任女士入职某公司，双方于当天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当天起到2022年11月12号，约定任女士担任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试用期2个月，月工资5万块钱，在试用期内月工资是4万。 因为公司对任女士的工作表现不是很认可，所以双方呢在2013年的1月10号签订了试用期延长协议。这个协议啊是这么说的，本来试用期应该是在2013年1月14号结束，但后来经过公司管理层考察和调研，任女士未能达到公司要求，所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相关规定，延长试用期两个月，直到2013年3月14号。但是任女士却认为公司违法延长试用期，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所以也把公司起诉到了法院。那按照咱们国家的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从这个规定来看呢，就是基于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避免用人单位以多次约定试用期的形式来侵犯劳动者的权益。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达到法定的最高限，也不能够延长试用期，不管你当时约定的这个试用时间是多长啊，一旦延长就认为是第二次约定试用期，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支付劳动者赔偿金。那最终呢，法院的判决也支持了任女士的诉讼请求。最后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主要谈的是试用期给多少工资的问题。2017年7月1号刚刚大专毕业的赵某到一家公司去应聘，公司领导提出你啊先试工再上岗，先试工两个月，如果认为你表现不错，那就正式聘用，工资呢从试工之日起算，如果公司认为他表现不好，那就不聘他了，在试工期间不计工资。赵某为了想得到这份工作，硬着头皮接受了公司的严苛条件。在试用期内发现像他这样来试工的同事不在少数，两个月的试用期将满，公司突然以赵某试用期期间不符合录用标准为由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并且拒绝支付试用期的工资。无奈之下，赵某把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试用期的工资。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在法律上没有试工这个概念，试工即为一般意义上的试用，用人单位对不符合录用条件包括试用不合格的劳动者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但是也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他已经付出劳动的报酬。在这个案件当中，用人单位的行为属于无故克扣劳动者的工资，这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根据规定，试用期工资必须满足三个限定性标准，第一，不低于最低工资，第二，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 80%， 或者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 所以说用人单位对试用期的工资的约定也不能太任性，更不能为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见。